程暂时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放手去爱，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 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，为什么有一些生活当中很外向很开朗的人，却偏偏很喜欢孤独，很喜欢独处，喜欢独来独往。相信以前听到过一句话说，每当感觉自己是在孤军奋战的时候，我就会勇气倍增。可能喜欢独来独往的人更加不喜欢被束缚吧。 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？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？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

中，都握在手中。我的爱就像天空，太放或太瘦，你都只是风。你来过，却爱上自由。你出走，我不问理由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。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，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。想有我想做，都有我站在这里守。 下面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一下你觉得很温暖的场景吧。我觉得傍晚厨房的窗户上面起了一层雾气，那一瞬间就会觉得非常的美好。或者是外面在下雪，自己躺在床上非常暖和的看着自己喜欢的小说，或者是在哈利波特里面那一种壁炉边上跟好朋友聊天，开着落地灯，黄色的光照在墙上，暖暖的，猫也在打盹，就会觉得很温暖吧。你觉得什么最温暖呢？